劝儿破毒， 情儿 out.

拜神，明去上关王庙烧香了心愿，爱与那公子去送炭飞银，他二人挤一坨天色一晚一夜无话呀，就到了清晨， 一言。

见都见得肚里朝政，作恶多端。这一日正在相府花酒陪伴进参谋，一路壮壮的走进了前。说丞相啊，你来看，刀戟多本如雪片，十八路诸侯在犯边，已然杀到了泗水关。这动作大吃一惊，顾不得饮宴，忙传旨聚集两班文武官。动左手，十八路诸侯全都造了反。哪位将军逃得到军前，吕布闻听天伦呼唤，相府只管把心当宽。为儿看十八路诸侯也不堪我一战，听为儿方天戟赤兔马，管教他命安全。董卓闻听笑容满面，我儿英勇天下传。奉先呐、啊，此一去要多带人马，久经操练，平灭诸侯啊早归还，免得为父挂心间。这吕布答应了一声，将身转在旁边，忽有一人啊将他拦，高声喊：杀鸡何必把牛刀献，我老温侯到军前，末将远战诸侯首级，我取不大难看。当中吕布山木留神乱，见此将好威严，冒征鹰杀冲天。往头上看，戴一顶八角那插枪盔，盔缨乱颤，身上穿冰铁甲，甲与子相连天。天生我抱头金睛，刚须铁面面下拳，护心静静如珠，我正放光寒，寒风吹飘摇摇，不被气死胆，半步的勇将错头乱过天。这元将心花明雄，能征惯战，丞相啊，末将我愿当先，泗水关中反叛，提刀锋把都斩，领雄兵到军前，传教那十八路的众诸侯，一个个丧了黄泉，将人头接回到那丞相，把他尸首抓走。将军积怨逃走，领兵五百救命一护阵一宿被骗将官，这花兄赐给了董卓脚长把柄点，咕咚咚放炮三声响。